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呢是来自大搜家的郑鑫，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同样来也是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嗯、 高燕好，大家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各方面的都可以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还是有给大家的福利哈，只要是您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拿不定主意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当然尽量的呢，您要把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一下啊。好，那我们来看大家遗留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请问有位叫做豆豆的朋友说，问一下回迁房影响这个购房的资格吗？想卖掉现价房换一套其他地区的这种商品房啊，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嗯，就是说近几年啊，咱们北京棚户区改造这个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朋友家进行了拆迁，那有些朋友就遇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可能我家拆迁了，那我这个回迁房是不是会影响我的购房资质？ 嗯， 这块儿您要记清楚了。第一个就是说，您这个回迁房下没下来，您有没有房产证？ 嗯，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房产证，没有网签的情况下是影响不到的。但如果这个房产证已经下来了，那么您就是您名下就算有房了，就算套数了。 嗯， 所以这块儿您要记清楚了，看看有没有房产证，办没办房产证啊，这块还是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嗯， 然后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现在北京的目前的限购政策。 嗯， 第一呢，是北京已婚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房，北京单身家庭呢只能拥有一套住房。第二呢，是达到或超过这些套数的家庭暂停在本市购买住房。 嗯， 三，在北京家庭在京家庭名下拥有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暂停在本市购买住房。 嗯，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豆豆这个朋友的，就是说后台资料显示他的家庭名下已经有三套住房了，所以即便是卖掉一套住房也无法再次购房。 嗯，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现在要了解北京现在在限购的一些这种政策哈。 嗯嗯， 当然这其中呢，可能有朋友说，哎，我这个算不算一套啊？算不算二套啊？等等啊，嗯，要根据大家的不同的分析，就是不同的情况吧。 对 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安居好声音，搜索 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来看第二个问题，有位朋友叫这个圣杰啊，说想问一下啊，如果说两个人各继承一套房子的一半，然后呢一个人呢转给另外一个人，那转出的人买房他也算二套吗？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还是那句话，就是看您房产证。您如果这套房子房产证曾经您有名字，这个您在这个房产证上有名字，那您就是算您名下就有房产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转出人无其他购任何买房贷款记录，或者说您这个家庭名下也没有其他房产，那么再买房就算首套。房产方面，对，只看家庭名下现拥有的套数，不算曾经拥有的房产。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可能这套房子属于夫妻共有财产，那可能他们把两个人名字都写上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就是无论您是这个离婚呢，还是说是 对 啊、什么的哈， 对， 如果这套房子没有动也没有卖啊、那算是两个人都有房子。 对、 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了，那名下他又没有什么贷款啊什么的，那你再买的时候还是算首套的。 是的， 是。对，好，来看第三个问题啊。球球说北京呢有一套房子，天津有一套房子，那么北京这个房子算是唯一的住房吗？算是这个马五唯一的那个唯一吗？ 就是北京这套房子是不是唯一，然后只计算，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只计算家庭名下在北京的财产，那外地房屋是不计算在内的。那包括您的家庭，就是您的家庭是夫妻双方和未成年子女在京就一套住房，那就是唯一的住房了。如果房子产权已经买5年，又是唯一住房，交易是可以免征个税的。他刚才问的就是说在京一套住房还是看整个家庭名下。 没错。好，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方糖啊说想问一下，首付呢350万，贷款呢是二套，流水呢大概是4万+吧，说希望可以当然多贷点款，最好呢是两居，大一居如果说可以改造的也能接受啊，喜欢那种公房啊，还有喜欢公房的。我就是挺逗的啊，说楼层不能太高，有电梯最好，大概在西城德胜啊什刹海啊月坛呐、这样的这种房源有没有可以推荐一下。 他要求其实公房这个要求不算太高，但是他整个具体条件提的条件挺具体的，在西城德胜什刹海月坛这样的话，这几个地方的房价现在均价已经都在10万+以上。 对， 然后在德胜可能已经到了14万，什刹海月坛在12万左右，所以就是说即使他流水比较高啊，他刚才说在4万+也只能买个40平米的房子。 因为他说这个首付是350，贷款是二套嘛， 对， 二套那咱知道是80%。 对， 那也就是说他的总款项可能也就400多万。 对，500万以内。 对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房子在西城来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俗称的老破小。然后选择这个地方呢肯定不会很舒适。这三个区域呢，然后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像红帽沟社区一室一厅34平左右的这种，在470万，已经是60年左右的老房子了。那三里河这片的地区是38平左右，也是一室一厅，也是470万，70年代的老房子。月坛南街北里也算是480万左右吧，40平以下，这还算稍微新点80年代的房子，所以真的都是老破小。 刚才这位朋友说喜欢公房，其实挺多人都挺喜欢公房的。为什么呢？公房一般是它的供暖比较好，它冬天的暖气比较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房它的居住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老人居多。那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卫生条件也比较好，就是咱们小区环境也比较好嘛，因为就是自己的房子自己比较爱惜嘛。 对，哎，不过这个老破小啊，也就老破小吧，没办法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在那儿呢啊。对，好，来看这个张丽娟的问题啊，她说这个，请问将近100平米的这种经适房，如果说这个转商需要交多少钱？大概是在回龙观丰雅园那边的04年的房子。 这个不同的位置，不同区域位置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区域的它地区指导价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价格跟区域和购买时间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08年4月11号之前的是10%的综合地价款，那这个日期以后的差额的70%的综合地价款，这个是有一个时间差。那回龙观丰雅园04年的 指导价是14500左右，10%的综合低价款，100平差不多是145,000，再加上契税，这样一个价格。转商这块你看是通过什么途径转，买卖还是赠与？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两个途径把经济适用房转换为商品房的，那转商产权人也要有转化，不能自己转。您可以夫妻间赠与，夫妻间赠与是1%，然后契税是几百元，然后写一个赠与合同就可以直接去契税过户了，然后途径也不途径不一样，收的税 不一样， 对 对。反正我觉得哈，就是这种这个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好还是比如说让您楼下的中介，就他能非常详细的给您算，比如说根据你的房间的面积大小是吧，然后你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你是赠与啊，你还是说 什么途径转比较合适， 对对对，他都会给您算得很清楚的。因为之前也是有朋友问到说，哎，我这个房子比如说要用公积金的话，我能贷多少，或者说我那个要是这个上比如说这个经转商之后呢，我这个税大概我要补差价补多少，这个真的不是说他统一的一个规定， 是对 要根据每个房子不一样去给您算的。 对 啊， 我们回答了这么多期问题，大概问题可能也在几百个了，然后其实都是个案，那我们都是拿出了一个比较通行的方案来告诉大家现在北京市什么样一个相关政策， 对， 然后套这个政策每个人的最后的具体实施的办法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呢最好啊就是让您楼下中介啊给您算的他们算的还是比较准的啊， 是， 对。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在他乡的问题，说主持人好，说关于满五唯一的这个时间点啊，说以前呢是以为全市是统一的，说前几天看到啊一个介绍说大兴区满五是按照这个卖房时网签合同的时间还有买房时什么房屋登记时间就不同哈，算不算满五呢？说现在到底执行当中是怎样的？怎么算满五呢？ 这个在满五的计算上其实是不同的区有不同的区别的。那有的城区呢在缴税时满五就行，不看本次的网签时间，而有的区呢要求在本次网签也要满五，否则不按满五计算。这个缴税跟网签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那就像昌平这些区域当天缴税当天就能过户，基本上是当天就完成了网签。那像朝阳区的这种地儿呢，可能它缴税完了之后一个月左右它才能过户才能网签，这就是有一个时间差。这块就是还是看您哪个区，然后您去问您给您服务的这个二手房的中介，他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对，当然满五啊，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还看房本是吧， 对， 有的看的那个就那个 契税 对的啊，对，说有的说这个只要其中一个满五就可以了，所以真的不太一样啊。好，来看看这个小香香的问题，说请问已婚啊，户口本婚姻状态呢没有来得及变更，那会不会影响北京买房呢？ 这个肯定影响啊，就是不要建议钻这个空子啊，就是说必须得变更跟实际的婚姻情况一致才能过户，要不您连过户这个交易都做不了。 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如果您这个现在是这个已婚也好单身也好，但是可能您现在和这个户口本上不一样， 对， 他都会建议你先去这个派出所把你现在的实际情况先给变更了， 是的， 更完了之后你才能往下走呢。 对，我们在做这个就是按个案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一般我们进行户口本变更是在人口普查的时候，然后我们出现这个变更情况的时候通常不会自己主动去派出所，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有了变化一定要自己去及时 去， 对 对 对， 这样以防万一有点什么急事儿啊什么的，你还得先去变更，万一有耽误事儿什么的， 对 吧？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网友徐建国说啊，说请问说我们这个夫妻呢在北京买了一套这种商业办公性质的房子，当时用的是他妻子的名义买的，那现在房子还没下来，只有这个购房合同和贷款的手续，那请问可以夫妻间把这种购房的合同和贷款人都改成这个就等于说她丈夫的名字吗？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首先必须得等那个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您再进行夫妻更名，如果这房子还没有下来呢，还在贷款，甚至您在还贷款的时候都不能进行更名， 对，就等于说相当于这房子必须得完完整整的属于你， 是的， 对吧？因为你贷款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做抵押呀或者是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必须得结清了，然后中间你要说夫妻之间更个名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对，他现在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夫妻间做更名的话，有的中介他会收一定相应的比例的 服务费。 服务费、 那如果您自己就看带齐了材料，然后自己去那个咱们相关的部门办理的话，这部分钱也是可以省去的。 嗯，因为就只是一个更名嘛。 对对对， 是吧？就简单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啊，这个首付款150万元以内啊，五环里面能买到2室1厅吗？西边、北边或者是东边都可以。 嗯。这个购房人他其实挺宽泛的哈，就是首付款150万，那咱们先算算这150万能买总价多少钱的房子， 还得看首套和二套吧。 对对，咱们就首付150，咱们按那个首套商业贷款算呢，就普宅的话可贷6.5成，那就是贷250万左右，就可以考虑400万左右的房子。那如果按二套算呢，只能贷款90万左右，那就只能考虑总价240万以里的房子。那如果是首套公积金，最多能贷120万，就能考虑270万以里的房子。所以说，它这个总价还是挺宽泛的，大概在240万到400万以内。然后这位朋友他锁定了区域啊，就是西边、北边或者东边都可以。对， 嗯， 这个选择空间挺大的，其实我建议您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给您推荐几个区域吧，先说东边啊。东边这个东四环，金台路地铁这个附近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不错，咱们都说东边发展比较好嘛，商业 配套比较全。 对，配套比较全。那金台路又有地铁，配套又全，可以去考虑这个慈云寺。大概370万能买个2室1厅。65平的2室1厅。那咱们北边呢，北边北三环，然后安华桥这块也是相对来说交通也比较好，然后400万能买个50平左右的2室1厅，就是小两室。但是说您不是说想要开间吗？那这小两室其实在您的这个需求之上了。然后西边的话，340万大概能买一个60平的这种房子，在这个鲁谷这边，也是西四环到西五环之间，您可以去看看。其实这个钱嘛，还是说您再把您的这个条件说的再详细一些，首套跟二套其实总价差的挺大的， 确实。一个80%，一个 对呀、然后您再那个把您这范围再缩小点。 没错， 就近考虑一下自己在哪儿工作或者家人在哪工作，然后把范围缩小一些。 对，一定要离着其中家里一个人近。 对 对 啊，这个要不然你两个都不靠的话，真的挺难受的。 对，而且咱们普通人其实就想的是我手里有多少钱，然后能买什么房。其实，您如果一旦贷款的话，其实不同的条件，您贷的价钱也不一样，房子的总价也不一样嘛，所以您一定要把这个贷款能贷多少钱也考虑进去。 对，或者说您就这么考虑，就我一个月能还多少钱？ 对，您的还贷能力自己也算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我一个月能还10000，那好，我就可能比如说能贷多少钱？ 对， 那我一个月我可能只能还5000，那可能我就知道我要能贷多少钱，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小李的问题，说我一直搞不懂啊，这个二手房这块有一个房产市场价，还有一个挂牌价，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是挺晕的啊，咱们二手房跟新房就是不一样，新房就是给您去售楼处就给您一个价，然后您大概就知道多少钱了。这个二手房呢，咱们在网上看的时候一般能看见两个价，第一个就是房屋的市场价，第二个就是挂牌价。那什么叫房屋的市场价呢？就是说目前市场上出售房子最后一个客户成交的一个价格。您比如在四季青这块看，市场价是4万，那就是说四季青目前最近的一个人买的房子，它是4万1平买的，这就是市场价。那什么叫挂牌价呢？挂牌就是业主委托出售登记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卖房的这个人跟中介商量的一个价格，协商的一个价格，这是挂牌价。那二手房呢，没有一个太标准的市场价，所以说在业主登记房源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卖房的这个中介会根据小区啊，或者说他这个区域周边成交的情况，给他一个建议的价格。结合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楼层 层，包括税费，就是给业主报一个价，这个价叫挂牌价。 嗯， 所以说，一挂牌价一般也是业主的一个心理价位， 参考价，就是你买房的时候，我参考一个上一个成交价格是多少。 嗯， 那就是说那个刚才小陈说的那个，就是业主的挂牌价，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一个销售价。那刚才说的那个是挂牌价是一个参考价，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跟业主最后协商的这价格其实就是一个销售价，然后你根据这个销售价，然后还可以跟业主进行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现在啊，就是很多可能市场上就是大家可能去还价还是比较好还的， 对， 就是你在买自己去买房的时候， 对， 但是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有一定自己要有一个心理的底线。 嗯， 就比如说虽然他可能开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价格，那你自己要有一个底线是到底是多少。 嗯啊，现在就二手中介他挺就是在销售起来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套路吧， 策略， 对，策略，所以就是说我们尤其在买房的时候或者卖房的时候，他会给你造成一种比较 恐慌感， 嗯，然后让你觉得可能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其实就是说我们静下心来，然后按照自己的心理价位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可以了，不要被其他人左右自己的想法。 嗯， 对。然后其实有的朋友也经常问啊，那个这个房产中介他当时服务我的时候，他是向着买方呢还是向着卖方呢？其实都不向着，他向着成交。 嗯， 所以说不要觉得他跟您去聊感情啊，或者是聊什么也好，觉得他向着我这边帮我砍价，然后或者是帮我涨价，其实心里要有自己心里一个底儿。房产中介都是向着成交的，他最终是以成交为目的的，所以您一定要坚守您的一个心理价位，不要就是说随波逐流，听他的忽悠也好，或者说他的游说也好，您就买了或者卖了，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的。嗯， 对对对。嗯，我们这边有一位这个北京左家庄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大家好，说请问我在婚前呢买的房，现在离婚了，想把之前的房子卖了，那买房的客户呢要去贷款嘛，就听中介讲啊，可能是要我爱人做面签的时候也到场，请问是这样吗？而且现在前妻在国外怎么办呢？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您一定要确保您这是婚前财产，对吧？ 就是您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有法律问题啊，就是你这个现在前妻在国外，那你这个房子名下是谁？你们在离婚时候有没有相关协议？ 因为他刚才说了其实是这个婚前买的房，那可能也许就是他个人的这个名字 啊， 就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保证你这个房子肯定是婚前财产， 对对对， 跟你前妻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把你的离婚证也要给这个买房的人去让他去看， 对，公示一下， 对对对。嗯，要不然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买房的客户需要他面签，他就是怕万一比如说你买了房子之后，然后您爱人到时候 反悔 说哎不行，这是我们共同财产， 对， 然后呢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知情， 对， 以这个理由然后呢比如说出现违约啊什么的， 对对对， 买方其实也是对的， 对， 嗯，所以我觉得他就一定要保证你这个房子是婚前财产，你个人的财产。 对， 嗯， 上集我们讲买房容易遇到的五大陷阱，其中之一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所有人夫妻双方必须共同到场，都有知情权。 对对对，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本身就是您自己的个人财产，而且您又有现在又有的这个离婚证， 嗯， 你也能看到，比如这个房产证上的这个日期，肯定是在比如说您结婚的那个之前， 嗯， 反正怎样吧，就您要保证，就是你也就是您前妻是可以不到场的， 嗯， 对，因为毕竟这是个人财产嘛， 对 对吧？然后而且呢又离婚了啊， 对， 但是这个就看您怎么跟买房的客户说了， 嗯， 对吧？啊，好，我们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郭伟哈说，请问哈，我首付90万商贷，想在丰台找二手房，要能落户的好找吗？我这个落户不是外地户口落这儿的户口吧，只是说 可能 只是把户口迁进去而已， 对， 是吗？ 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对落户有一点就是误解吧，您只要买了二手房，这个二手房没有问题就能落户， 对，只要有户口你都能迁进去。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不是北京户口，你是其他地，那是没有的。 对， 咱们这儿没有买房落户口的。 对，就是北京买房的是不符 负责户口的，那如果你是集体户口，你要把这户口从集体户口里迁出来买了一个房，然后落这户是可以的。 嗯，对。 那这样只要你买了二手房都可以。然后刚才这个朋友说到，就是首付90万商贷，然后在丰台找个二手房，那我们就是说首付90万，如果是首套的话，那首付住宅是3.5成，可贷款呢是135万左右，那大概是买 200万200来万吧。 嗯，对，200多万。 好难找啊。 对，这个房子在丰台真不太多，然后现在是在，你可以看那个马家铺西马金润一区有一个像50平左右的房子在235万，但是这个户型，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的户型是不是能接受， 是 对， 是特别那个破吗？ 比较奇葩一些， 比较奇葩。 包括西乐园在240万左右的这个房子，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多角都是参差不齐的， 啊， 都是这种样子的户型。然后如果只满足你落户的话，这样的房子是还可以的。 但是住起来就有点难受吧， 嗯， 是吧？ 这就是 得看， 就是一个舍取的问题了。 对，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嗯， 是吧？ 嗯嗯。就是，但是这个新马金润这边配套是非常好的，就是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它是在有4号线，然后有10号线旁边的，像永辉超市啊、美联美这些超市都很齐全，然后还有陶然亭公园呀，啊，还有淮兴公园等等，所以这边住着是没有问题，就主要是户型的问题。然后刚才说的是新马金润在南三环宋家庄，还有一个相应的房子在40平左右，在230万左右，是2005年的小区，也是纯的商品房，然后整个小区是2栋楼，然后不带电，有一个是带电梯的，有一个栋是不带电梯的，然后小区是没有问题，然后大家也是看这个户型是不是自己能住。嗯，像这种房子是比较小的房子，都是要不然就是朝东的，或者是纯朝北的，要不然就刚才说的那种多角的，所以大家看一看，然后选择好了再进去。 对，嗯，就是反正有一些现在比较便宜的这种房子哈，而且又是那种特小小面积的， 嗯， 有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多奇葩户型。 嗯嗯， 反正我是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大家买那种多角的那种户型，因为我比较喜欢看那种装修的节目嘛，往往是这种多角的户型装修起来既难设计，然后成本也非常的高。 是，确实是， 使用率真的很低很低。 没错，嗯，那选这个，嗯，贵有贵的好处，便宜有便宜的 是的 缺点嘛，嗯，对吧？来，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这个责问南口的房价，南口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南口在西北六环外， 啊， 在昌 平 西北六环外，对，也得两三万了吧？ 对， 嗯，南口也得2-3万了，然后比较远 ， 然后肯定没有地铁，但是有火车。 对，外虽说夫妻买房只写了老公的名字啊，说现在离婚要落到老婆名下，怎么变更？还有贷款没有还完。 这个现在是离婚，然后是想落在老婆的名下，首先这个房子先得把贷款还完， 嗯， 然后。就是说离婚的时候可能要写个协议嘛，那个协议上然后进行一个财产分割，让那个法院去判， 嗯， 然后判完了就自然就分割了。 对对对，嗯，是。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 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朱小晨。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呢，把您的这些问题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把您有一些，比如说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解决不了的啊，把您的电话可以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这也是给大家一些福利啊。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在说安居快讯之前呢，跟我们的这公众号的朋友说一下哈，这个尤其这个曹浩明，我看到您发来了一条语音啊，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听这个语音的啊，所以呢您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大家一定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才能看得到啊，非常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发一下这个文字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来第一条。今年二月啊，网签量在过去的一年里呢，仅高于2017年的7月和10月，处在应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春节假期呢，因素可能是成为了二月楼市低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二月份呢，仅有28个交易日，又恰逢春节期间长假，使得春节前后的供需呢，都得到了一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二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出现了明显回落，终止了从去年10月份以来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连续3个月上涨的这种势头。 对，首先在二月份呢，我们有一个长达1周的假期。 是， 其实虽然是一周，但是前面 前前后后的是吧？ 对，前前后后的大家就基本上从 注意力就从楼市上离开了。 对， 然后除了其实春节假期的因素外呢，包括我们那个楼市调控也是从紧从严，一直没有放松，所以市场的预期稳定也是造成了春节前后市场冷清的主要原因。那我们看那个春节整个二手住宅的成均价呢，均价比一月份下降了0.7%。那我们说是在春节过后的价格呢，较春节之前更是有明显下降。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从比如说有个某个中介从那个初五就开始营业了，他们有一个统计是截止二月底二手住宅交易量较春节之前，我们说春节之前就是从二月一号到二月十四日的成交均价下滑了8.1%，也就是春节后面上班的那一小段时间，比春节之前的那一小段时间整个价格还是继续下降。这意味着这其实我们市场的价格是下跌的，这个趋势开在下跌的趋势中开始了新的一年啊。 嗯， 然后从往年的经验看，春节以后像今年一样天气开始转热了，春天了，大家都爱出来了，那我们去看看房，然后开始了新一年的计划。那在今年呢，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传统的是小迎春嘛。嗯，但是今年呢，这种是春节前积累的需求呢，没有得到释放，因为呢，还是说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包括信贷，无论是信贷条件还是行政管控，都明显的严于去年的同期。那在认房认贷的这种环境下呢，这种换房的需求短期内是难以大幅释放，就实在有的家庭等不及了，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出来，那没有这种信贷政策的信号，大家还是说看看再说吧。 嗯， 所以导致了这种下滑的交易量的这种数字的显示。 没错啊。嗯，我们在说这个就是快讯的时候呢，正好这个你们两位朋友有一位可以来，嗯，考虑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们先想着啊。 嗯， 这个曹浩明刚才不是发了条语音吗？ 嗯， 我跟他说发点文字过来，然后打了一串， 哇， 挺辛苦的啊。嗯，来给他念一下。他说想咨询一下，想买个商品房，说可是呢，说这个买商品房的要求就是现在，不是五年连续得那个社保吗？ 嗯， 他说他有两个月的这个社保，因为换单位这个断了啊。可是他说他上那个市政服务中心说那个现在那个就是他这个文字打的我有点不太清楚，说那个商品房什么不能复议，嗯，什么想咨询一下，说这个复议商品房这个什么时候能开始复议？这个复议什么意思？我也没太明白啊。这个你们听过这个词吗？ 他是房子复议，还是说他断缴的这两个月他想去补缴复议啊？ 应该这个商品房吧，商品房 感觉还是没有说清楚。 对，这个麻烦啊。您要不您再打一条这个清楚的这个问题发过来哈。 嗯， 当然这个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社保这个事儿哈。 嗯， 因为确确实实现在这个五年这个连续这个社保呢，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这个 对， 千万别断了啊，要不然挺难的啊。对，好吧，那我们还继续先说我们的快讯哈，一会儿再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第二条信息说的是啊，关注石景山购有产权房的人呢，大多可能都知道位于在玉泉路东下庄区域的两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但是鲜有人知道石景山还隐藏着一个共有产权房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铸造村共有产权房。那这个项目呢，此前是这个自住房的地块，那自去年这个自住房转为共有产权房的这种新政出台之后呢，那这个地块目前其实还没有动静啊。 嗯，是这样的，我们说石景山区呢，其实在北京16个区里边，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它的面积比较小嘛，它除了东西城之外，石景山是北京面积最小的一个区。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人口少，那城区中石景山是人口数量最少的区。那在居住人口方面，石景山也有着相对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首钢厂区周边的这种小区啊，都是以首钢的福利房为主，本地的居民居多，比较稳定。那我们常走辅顺路高架的朋友肯定会注意到，就在铸造村这块林立起几栋新建的房，大家都以为这个是现在目前已经封顶了，都以为他把这个当做共有产权房了，其实这不是，这是咱们首钢的一个建设的两限房项目。那早几年呢就已经申请完毕了，据说是1案3亿平。那刚才我们说的石景山除了那两块共有产权房之外，在铸造村这个两限房旁边，它其实是隐藏着一个共有产权房地块的。 嗯， 但是呢最近规划可 可追溯到去年的三月，自搜验之后就没有信息了。那这块可能在正在规划中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的前身是自住房商品房地块。 嗯， 那自从自住房转为全部转为共有产权房之后，这块肯定也就默认转为共有产权房了。大概能建设到500套房左右，目前呢也没有动工。所以说石景山虽然地儿小呢，但是它的共有产权房项目不少，有三个呢，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房源套数也是缩水的，只有三个加起来只有1800套。相比别的区啊，比如说昌平一个区就好几千，一个项目就好几千套了。 嗯， 所以说您如果想在石景山买共有产权房，一定要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密切关注着，因为肯定是一个房子少申请的人多这样一个状态。 没错啊。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就是这关于这个男女双方这个未婚，然后呢但是呢买房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我已经发给这个郑鑫了啊，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好， 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啊。备受社会关注的房地产税呢，在今年的两会上呢终于有了一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呢，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负责人也说啊，说这个房地产税的立法呢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那目前呢正在加快进行起草完善法案的这种法律草案啊，重要的一些问题的论证，还有这个内部征求意见等方面的工作。那房地产税呢，立法会在2020年前完成啊。 之前咱们一直就讨论了一年房地产税的事儿嘛。那自从这房地产税这个消息一旦露出，前年的事儿到现在，咱们终于有了一个确认的时间点，2020年前。那之前咱们这个财政部长肖杰就提出来立法为先，所以说这个法肯定在税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相关的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进行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所以说呢具体细节呢现在还没有确认，但是咱们最起码知道了2020年前一定这个房地产税就实施了。那如果呢房地产税出台之后，其实很多人关心的就是说那主要受挫的人群嘛，其实有这么几类人，如果您现在属于这几类人，您就要小心了。第一个就是说中心城市囤积大量住宅的人，第二类呢盲目购买旅游地产的人，第三类盲目购买三四线没有发展城市住宅的人，第四类就是加杠杆超负荷能力购房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手里有多套房负债率比较高的人。就比较好理解呢，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加杠杆超负荷能力买房的人这块不太好理解，什么意思呢？您可能还款能力没有达到那么高，但是呢您作假也好怎么也好，您愣买上去了，买了这个房子，比如您每月收入就10000块钱，您贷款就得10000，就是超负荷能力买房。如果一旦这个房地产税实施之后，可能对您的经济能力是一个不小的打压，所以说您现在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如果您手底有很多这种闲置的房子，该出手就出手吧。 对，确实是啊。之前呢还有朋友就是问到哈，就是说这个是说可能在讨论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说是不是会对一些这种啊商办类的项目就是会有一定的税呀，还有就是说会不会对这种现在的这种就大家住的房子都要收税呀。我当时就跟他说现在还没出来呢，大家先不要操心呢。对吧，因为现在都只是在讨论阶段。我相信咱们的政府啊肯定会为老百姓办实事儿的。 是的。 不可能说啊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家庭我就一套房，然后我还死别咧的去收你的税。那怎么可能呢，对吧？ 只要您不是炒房的肯定就跟您没多大关系。 对，肯定会保证我们老百姓的利益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这个就现在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也不要恐慌。 对对对啊，所以大家等待吧，我相信政府肯定会出台比较适合我们国情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政策的啊。好，我们大家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要问问题啊，就比如刚才那位曹委员说就是关于这个公益金、社保，就社交保险和这个人所得税的一些这种补缴的这个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 啊，说2月27号呢，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呢发布京津冀3地啊协同发展的一个成效的数据。那数据显示，在3地协同调控之下，2017年京津冀的这种楼市同步降温啊，其中河北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6425.9万平方米，比上年也是下降了3.8%。那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第三级的城市啊，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2017年先后启动的限购、限贷、限价、限售啊，来这个规范楼市的运行。那调控效果和市场反应到底如何？那近日呢也是走访了石家庄市的多个楼盘，那不同于冬日街道这种冷清嘛，售楼处前来咨询的人还是挺多的啊。销售人员在讲解当中呢也是对双合同、证件不全、代办户口等一些问题也是毫不讳言嘛。 其实石家庄楼市来说，在京津冀还是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石家庄它是没有五证就可以售卖，然后没有五证到什么程度，比如圈起一块地，它就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这块地在卖，所以石家庄这个整个市场来说跟其他的房产市场、新房市场是还真是不一样。 对， 刚才看说的那个石家庄的这个数据啊，就是2017年12月石家庄单月商品住宅成交是9803，那同比上涨是 0.13， 环比下降是 0.95， 然后这整个这个趋势都是呈下降的。那全国性的品牌房企进驻呢，刺激了本地居民的改善性需求。之前的石家庄的市场呢，然后都是本土的一些开发商，那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全国品牌性的大房企业，那进驻到了这个市场以后，其实第一个呢是可以带动了这个石家庄市场的规范性。那品牌房企在项目开发规范性呢，对本地房企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在寻求利润空间呢，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相应的应对措施。那最具共性的就是与购房者签订了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双合同。所谓双合同呢，就是指购房者除与开发商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之外，还需要签订比如说是精装费用啊、配套费用等这种的协议，然后从几十万到几十万不等。那这种呢，在18年以后呢，监管力度呢咬紧不松的状态下呢，石家庄楼市呢对这种历史遗留的这种补正问题呢，然后也进行了就是说一次就是回顾性的补漏吧，那真正的实现了一房一价。 没错。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昌平区政府官方的微博呢，这个北京昌平啊发布说，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的第二期建设规划，地铁19号线的一期工程全长22.4公里，经过海淀、西城、丰台3区，那南起呢是丰台的新宫站，北到海淀牡丹园，计划的是2020年开通啊。这是这南北的一条线哈、啊、挺好的贯穿啊。 对，这个到目前为止呢，19号一期呢已经是南起新宫站，然后向西呢至京开高速，然后沿京开高速东侧向北经草桥，然后转到南三环，所以整个这一条线还是比较长的，它向北就直接到了牡丹园。现在二期呢尚处于规划中的，它这个整个规划也是分南北两段，北段这次是昌平区政府，刚才说的是昌平区政府官方微博已经介绍了，将北延至沙河高教园，与昌平县可以进行换乘。那此前披露的消息是南侧将南延至大兴卢球路站，所以我们就看它跟四号线并行，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四号线和五号线的一个压力，就在四号线和五号线中间又通了一条南北纵贯线吧。 我们都说昌平，其实每天在昌平居住上班压力其实挺大的，无论是你开车还是坐地铁，那这条线通车之后呢，无异于对昌平这个交通情况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改善。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来着重的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因为今天本来就是来解决大家的各种房产疑问的啊。在公众号和我的微信当中呢，其实也收到了不少朋友的一些问题，咱先说简单的啊，有位朋友赵丽丽在我的微信上发了一个问题，说卖房如果有贷款的话，是得提前还贷之后才能卖吗？那倒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让这个买房人是吧， 对， 把这个贷款给补上，或者说你自己要有钱你给补上也行，但是大家记好了，就是你在过户之前就一定要把贷款还上，要不然你不解压你就没办法去 对 去做各种事儿， 对 吧？ 就是说在过户之前把这个所有房贷还清，你才可以进行过户。 没错没错啊，所以就是这个贷款到底谁出倒没关系，你可以跟他商量嘛。 对， 因为反正你卖房也属于你的总房款当中的一部分。对吧，就是比如说还差40万或者差50万呢，如果对方有的话，那直接让他还也可以。 然后这钱可能要进行要进行资金监管。 对对对对对，当然你也在人总还款之内给人刨去啊。 对对对。 好，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继续的来问啊。刚才这个曹浩明就说那个复议那事儿，后来发了几个大概明白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住房资格的一个符合，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不是断缴了嘛，所以也就是关于这个社保啊，个人所得税就这些。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贷款的时候其实是要把自己的一个购房资质也好，然后自己的完税证明包括这些很多资料去交到银行的，然后交到银行有一段审核期间， 对， 然后你再去银行的时候，如果这些资料有一些其中的一些资料出现了问题，它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复议的过程，复议就是再次审查。那就是说你肯定是说您中间断缴的那几个月被银行查到了，然后银行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那复议的通过率有多高呢？其实不同，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那大概就是看您断缴的月份跟断缴的金额，月份越短肯定复议的通过率越高。那您说断缴了半年或者说断缴了一年以上，那真的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就看您自己到底断缴了什么。 它有两个月 其实不算太长。然后如果您复议，然后跟别人去跟银行工作人员去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第一您态度好点，第二您诚恳点。 对， 然后如果银行相对来说当时比较松的话，肯定就会给您过了。 刚才说这复议不通过可能跟现在的信贷收紧有关系。 对， 那刚才就是说您在复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情况如实的介绍清楚。那比如说您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调动或离职，那还有的是就比如说我们的有的小单位不是按月交的，可能2个月3个月，您都把相关的证明材料准备齐全，然后跟工作人员说清楚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啊，我觉得大家不能光指着单位啊，您就所有的朋友您自己一定要这个 自己上心， 真是记自己上心啊。 对， 就是因为现在我之前在节目就说了很多次，身边的朋友也都好，比如说他们有调度工作会提醒他，比如说我在我大概我知道我要什么时候离职，那这个肯定大家你自己是有准的啊。 对， 那可能我提前2个月或者提前更长的时间， 对， 那我就先找好，比如说我要自己去交的话，我到哪儿去交，那我这个中间我看看我能不能跟单位说一下，我现在还没有离职，但是我希望把这个比如说我自己先交着。 对， 或者怎样吧，就是一定不能让它断了。 对，然后你还要知道，就是每次交纳的这个天数，它好像是从25号到15号这一个阶段， 对，不一样的。 对，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刚才这个复议，你千万不要等人家的电话去告知你复议的结果，你还是要自己主动去咨询。那这个电话呢，就是说公积金管理中心还有置业担保公司都有这个电话，那你可以打电话前去咨询。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复议呢，其实断缴都是不足为奇，在复议时候你也不要紧张，不要慌。那按照公积金的这个你提供好这个资料就可以了。还有跟大家说，就是说想要复议成功率高，第一就是补缴的月份越短越好，然后你每月缴纳的金额越多越好。 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曹浩明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您可以继续来问啊。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朋友问题，说请问咨询一下，男女双方未婚，男方呢已经办理购房并且按揭已经还贷近一年了，但是呢还没有交契税，也没有交这个没有交房啊，也没有拿到房本儿，说不知道如果现在结婚的话，这个房产的属性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朋友想问这个房产属性，他是想问是男方自己的还是以后可以算夫妻双方的？ 我估计是这意思。 那如果这样来说呢，因为男方还有未缴的贷款，然后他虽然已经还贷了，但是你们结婚以后如果可以证明你们夫妻双方是共同缴纳接下来继续的房贷的话，那这个就算 这部分还是属于夫妻双方的。 但是记住是 你一起缴纳那个贷款的那部分，而不是房子的整体算你的。 对对对对，就说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您结婚之后，不管您动用什么钱，那这个钱都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 对 对， 夫妻存续期间，所以说呢，就说你无论您是还房贷，或者有朋友说了说我就用我自己工资，我没有用他工资，您要这么想，您的工资也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对，只要结了婚了，这部分就是算夫妻共同财产。 对，或者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如果说以后可能或者我在婚前我就能把这钱都给还上或者怎样、 嗯、 你也可以自己签一协议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我个人的， 对， 怎样啊，这个就可能得需要双方去 协商了， 去协商了、 嗯、 但是这事儿就比较影响感情。 对对对，是的，中国人反而不太习惯这样、 嗯、是的。 对，好，我们来看下边这个帕拉凡的问题，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北京 CBD 这个东扩说了好久了、 嗯、 说请问这个东扩什么时候拆迁安置房在哪儿，是先拆东扩的哪些地块啊 东扩这个具体拆迁其实是现在没有告知，现在我们上期节目说了棚户区改造、 嗯、 如果就是你家属于这种范围，你可以向政府网站关注一下。那东扩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已经颁布了北京副中心的相关政策，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东扩这个事儿已经现在不再提了，就是我们北京市副中心已经确立了，那还有在东坝那边可能是未来第四使馆区已经就是确定好的这些规划，你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规划网站。 嗯嗯，好的。刚才啊，这个毛毛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公积金贷款首付90万在房山大兴有什么推荐吗？首套房。然后他说呢，后来又说了是新房也可以，二手房也可以，就是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嗯， 首付90万，然后是这个首套，那估计也、哎、还 也就能买一个200万出头的房子。 对， 这个呢，大兴这块啊、嗯，可能真的是。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七几年的那种老小区，而且是很小的。 嗯， 如果您在大兴非要在大兴买，只能买一个商住两用。 嗯， 那房山呢可能选择性稍微还大一点。 对，房山现在房价便宜点，然后这个200万左右可能最低的价格也到了210万，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啊。那这种价格呢就是在房山就是可以买到80平左右房子，但是也是比较远。还有房山你可以关注一下像之前的一类经适房、 嗯、 现在有转商品房的，然后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但是反正就是城区您就不要想了、 嗯、对对对， 这肯定是没有的。 是、 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事儿，明天装修我们还是给大家解决各种问题，只要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装修疑问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 嗯、再见。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in the